呢隻音樂咧就名字咧就叫 I Still Can't Sleep， 咁啊老啲嘅上年紀嘅朋友應該就會有印象，咁啊嚟自咧一套咧70年代嘅電影，1976年啊，羅伯迪尼路同埋呢個咧靚妹仔嘅 Jodie Foster 嘅一套電影 Taxi Driver 的士司機。咁呢個音樂咧其實咧就好經典嘅，咁啊。製作人係咪應該叫做咁啊？就叫 Bernard Herrmann 啦。Bernard Herrmann 咧就呢隻歌係差唔多係佢嘅遺作嚟嘅啲嘢音樂。咁啊，佢一生做好多電影嘅配樂，特別係呢個希治閣嘅電影啦，做好多。咁啊，由40年代開始一路就已經做，咁啊做到1975年咗緊，咁就係做緊呢個咧 Taxi Driver 嘅呢套馬田史高西斯嘅電影嘅配樂嘅。嘅期間咧，佢就係類似好似心臟病發咁樣咧，就過身嘅。咁啊，1975年過身。咁啊 ，Taxi Driver 咧上映咧就大約係1976年嘅。咁所以咧就當時咧其實都向佢即係致敬嘅。咁啊，點解會揀呢一首音樂咧？其實因為咧，我哋跟住咧都會講一個咧，即係同的士啊。有關嘅話題，咁所以咧就令我諗起呢一首音樂啦。未講之前咧，就俾阿迪咧講一講咧 ，Regga 啲台務先。 台務啊，咁啊，關於係咩咧？就係、是、新比新馬嘅節目《本土讚先生》。咁由嚟緊呢個禮拜三開始咧，就會調咗一個 live 嘅時間啦，就會係逢星期三晚7:30嘅。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 有幾點改成幾點？ 嚇、啊？ 幾日？佢星期幾改成星期幾都要講俾你聽。 星期四改到星期三啫嘛。 早咗一日。 係啊，早一日，逢星期三晚7:30 live 啊，係啦，咁就係咁樣啦，係啦。 OK，、嗯、好啦，咁啊，翻嚟啦，我哋點啊講下講下啲生活化少少嘅嘢啦。咁、啊、呢個咧就 冷門上兩節 係嘛？ 梗係悶啦，你帶我上嚟講啲咁 冇辦法啦。咁啊，講翻啲有趣少少嘢啦，講下呢個咧。滴滴啊，唔係滴滴香啊，咁咧就係呢個咧滴滴嘅快車啦，快的啦，咁咧就誒、這個。 你知唔知咩叫快的，咩叫滴滴打車嘅意思啊？ 其實你知唔知？唔係我嗱，我當然首先嗱，我啊一定冇刁民流咁清楚嘅。嗱、okay. ，我冇咁清楚嘅原因咧，就係咧嗱， 因為你已經不上頻道啦， 錯 不上啦嘛， 錯。解釋下啦，俾我呢、 okay, 個我係嗰啲舊時代嘅人嚟噶嘛，嗱、okay, 我啊從來我從來咧就唔覺得咧呢個咁嘅服務咧嚇、嗯啊，即係譬如嗱呢、這個服務點解我哋會講咧？因為咧就香港都出現 Uber 啦，咁香港出現 Uber， 其實內地咧都有呢個咧所謂即係叫做啊，即係用個 app 去電召汽車嘅一個咁嘅服務，咁、啊、我哋又講下呢個咁嘅現象啦。咁但係首先我想講嘅就係點。點解我就即係好難會用得着呢啲咁嘅嘢嘅，因為點解咧？我長期喺大陸生活咧，大家你哋都知㗎啦，即係其實我就好多整個廣東省其實難唔到我嘅 ，OK？ 我明白， 短途有短途車，長途有長途車，仲有咧就即係我用開嘅方法咧，就係咧我就好多司機集低曬啦，啲、啊嗯、司機同我又好熟啦，咁、嗯、咧我就好。主張 prefer 呢一種咁嘅方法，因為點解咧？安全啊，嗯、即係譬如一搭開咧，咁啊，大家知道啊，咁所以有多時以前有啲網友都知道，即係譬如一上開大陸咧，都會揾我啊，揾人， 因為長安就安仔啦，咁樣係嘛？ 揾人揾車啊，等等啦、啊，咁、嗯、所以咧，即係就算今時今日有呢啲咁嘅 apps 咧，對我嚟講咧就冇乜嘢大作用嘅，咁但係都要講下啦， 即係咁， 係。 即係我都識好多好似類似阿傑斯，你識啲咁所謂司機啦， 嗯， 啊，去長安又去長安，去東莞又即係去惠州去惠州去博羅嘅去博羅咁啊，即係去其他地方都有唔同嘅司機嘅， 嗯， 啊有啲我亦都識一啲咧，可以去好散嘅，譬如即係喺深圳去翻深圳嘅司機咁，我都識啲啦。即係點解我係認為咧呢啲咁叫車 apps 咧有一個好處咧， 嗯， 一佢真係首先平先。 嗯、 二，喂，你唔阿傑斯，你而家即刻，譬如呢個 moment， 你喺深圳，我想叫一架車由深圳去福田啦嚇，福田咁短程嘅，你未必揾到司機，亦、 嗯、 都可能未必，可能有啲時間係好難截車嘅的士嘅，咁我哋可以靠滴， 咁就可以用滴滴去補救啦。 你要記住啊，滴滴係乜嘢嚟嘅咧？我唔係淨止講滴滴嘅的士，唔係講快的。 滴滴呢個品牌呢叫做叫做滴滴出行啦，不如叫做。 係啦，而家叫做滴滴出行啦，以前呢叫做滴滴快車咁樣啦。 其實滴滴呢其實好多種唔同嘅車俾你叫㗎。 係。 有滴滴專車啦。 嗯。 睇多人有滴滴滴我哋唔好講滴滴出行先。滴滴快車係咩呢，就即係的士啦。 係。 滴滴專車係咩嘢呢，類似而家我哋喺香港用個 Uber 啊。 嗯。 即係一啲打單炮嘅。好似假設阿的喺大陸喺深圳有個車牌有架車咁、啊、樣我就載咗呢個滴滴專車，咁我就用我呢架車去接送一啲你需要用嘅顧客啦，咁、啊 嗯、 扣錢亦都同 Uber 差唔多嘅，只係由支付寶由信用卡變咗去微信支付寶嘅啫， 係 唔整支支付寶就有啲咩財富通都可以 嘅 啦 ，OK。紅包都可以㗎，好好撚多種玩法㗎。咁、其實的士有咩好處呢，即係譬如我要截車真係搵唔到嘅話，咁我咪 call 的士囉。的士就睇表收費啦。咁呢個就明碼實價啦，係咪即係冇得呃啦，除咗佢做假之外啦。咁滴滴專車又點樣呢，佢乜柒都唔同你計㗎。即係譬如好就係的。佢自己譬如喺大陸有個車牌喺深圳嘅咁啊，乜柒都唔同你計，佢、只同你計公里，無論你塞到撲街，即係假設我由深圳羅湖去橫江， 明白 啊？喂，有一條路咧，有一段路咧係塞你半個鐘頭嘅撲街， 咁停一停，我話俾你聽，我用開嘅服務咧。都唔會同我計塞車㗎，講咗係一嚿水， 係就一嚿水啊嘛， 係就塞到冧樓咧，其實佢都係收我一嚿水㗎嘛。 但係如果係你係用滴滴專車嘅話咧，佢、就唔係收你嗰一嚿水、可能收你80、甚至60。我就 咁佢搶生意啫，即係 以我朋友見哥哥， 因為咧，因為滴滴有補貼俾佢啊嘛、所以佢咪可以收平啲個客咯。 咁可以平咯。 咁但係呢、這個呢、這個喺個生意之道咧，唔係長遠噶嘛。如果佢嘅客源一形成咗啊，那個市場佢有個佔有率嘅時候咧，呢啲補貼就會開始冇啊。而家其實佢有啲服務佢已經冇補貼啦， 啱啱冇補貼啦，冇補貼啦，啱啊， 係咯， 即係尤其是。阿里巴巴即系其实系滴滴系快车， 系啊， 滴滴合并咗之后，其实补贴已经少咗啦。 快的 同滴滴打车 系啊， 合并咗之后系冇咗个补贴啦，系已经少咗啦，甚至系少咗啦。但系你忘记咗一样嘢啊，阿杰斯，你搭嗰啲你要即时俾钱嘅， 系 OK， 而家俾钱， 支付宝嘛， 唔系支付宝， 哦唔系咩啊？ 你搭嗰啲阿安仔嗰啲啊， 系 即时俾钱噶嘛， 唔好开名得唔得啊，大哥？ 咁撚遠都 仲唔多噶，費事開。 你搭嗰啲啦你某朋友嗰個車隊啦，你即時俾錢啫嘛。唔好意思，你即時俾錢，你係犯法。但如果滴滴專車、滴滴快車啊、滴滴呢啲咧，係用個支付寶去佢有間公司去攞收咗錢先，再俾翻你咧。佢某程度係一個法律啦。 嗱，咁我又要 Uber 一樣係、okay. 其實係冇犯過法㗎。 嗱，我又再補充嗱，呢、這個咧其實喺大陸都有爭議性啦，所以咧、今次咧呢、這個咧，又踢翻去阿雜房尾咧，令其中一個排住隊見佢嗰個就係 Uber 啦、 ，Uber 就會見佢。咁但係嗱呢個咧，其實咧就喺中國唔同嘅地方咧，其實有唔同嘅演繹㗎。OK， 我想話俾你聽，嗱我舉兩個例子，好快舉兩個例子，就係、是、譬如如果你喺上海咧，而家上海咧。就其實已經都刪咗專車嗰個啦、專車係最有爭議性嘅，同香港個 Uber 嘅概念一樣， 就係話， 因為你好多人用嗰架求其揸架車出嚟，嗰架車佢有冇登，即係有冇 第三保啦， 究竟有冇保險啦，滴滴有冇同有，其實知唔知道佢嘅嗰個司機嘅身份啦，嗰架車嘅註冊登記啊等等呢啲嘢成疑之外咧，仲有一仲就係唔係，即係我想呢、這個就同呢個香港嘅 Uber 嗰個概念一樣，所以咧嗱，譬如我舉兩個例， 我明啊，我 上海而家嘅滴滴咧已經都刪咗專車咁滯，咁佢咧就叫做牽手滴滴，咁佢咧就係做的士嘅啫，都係。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上到上海咧，你見到啲有 部分有啲的士好過劑㗎，因為大陸上海都有成五六間傳統嘅的士公司㗎嘛，咁佢呢就透過個政府呢，嗱佢就好快㗎，因為你知啦，冇立法會呀冇成㗎嘛，咁所以上海政府就好 Q 快呢，就做即係做一個和事佬嘅中間人咁樣，就將滴滴呢同埋呢個上海嘅的士呢的士呀、打出租車呀、就將佢連埋一齊，咁連埋咗之後呢，而家你喺上海呢就有滴滴出租車呢個服務，就呢、這個就合法嘅。佢、合法到點呢，就是、譬如如果你而家上上海都係咁剝呢，有部分嘅的士呢其實呢佢係會即係如果佢接咗order 嘅時候呢，嗱、你以前見到傳統嘅的士呢就係、冇人嘅時候佢就會上面嗰度嗰個嗰、個牌呢 的士嘅頂個牌就會著個燈㗎嘛。如果一有人坐咗入去就冇燈㗎嘛。咪、就熄咗燈㗎嘛。佢而家仲有第三樣嘅。就係咩呢，就係、呢如果嗰架的士呢係被接咗接咗滴滴嘅 order 呢，佢有一個佢有一個字打出嚟㗎、叫電調。 電調。 電調。係啦，即係電即係係啦，即係電子 召喚 啦。已經召喚咗我啦，你唔好再入手埋嚟啦，費事我你即告我拒載呀咁樣。咁所以呢上海一個例子。深圳呢就去到九月初呢，如果阿牛一定知㗎啦。就滴滴打車就整咗個整咗個樣嘢出嚟，叫做滴滴打車再見，這是結束也是開始。好多人估唔知估佢做乜嘢嘛？ 以為有 Uber 嘛？ 咁其實簡單嚟講，佢都係即將應該係刪咗專車嗰、那個服務嘛。 變咗滴滴出行 嚇、就變咗滴滴出行 最簡單㗎啦。 但應該主要都係做呢個出租車。 出租車，出租車嗱、真係最簡單㗎啦。我咁係上個禮拜到啦，上個禮拜到，你有大家有如果有用微信嘅。就清楚喺錢包裏面 係 一撳出嚟，佢有好多唔同嘅分順。OK， 以前咧有一個叫滴快車嘅。OK， 上個禮拜就改而家下載新嘅 Apps 咧，嘅微信 Apps 咧，而家已經叫滴出行啦。 冇錯，改咗。 咁、最簡單啦，就係寫嘅地址同埋去你目的地，撳咗個預約。咁、就的士有人按 call， 佢就會過嚟揾你。 係 就係呢樣嘅啫。但你記住。滴滴唔會，你要知道滴滴嗰個背景啊，其實嚇，其實滴滴又唔淨止的士噶，或者滴滴專車嘅，仲有一個滴滴巴士嘅。 係、 滴滴係一間，其實係一間公司嚟嘅，未俾騰訊收購滴快車之前係一間公司。OK， 咁啊，其實騰訊淨係收購咗滴滴 快車。阿里巴巴就收購快滴咯， 快滴咯，係啦，跟住兩個合併咗啦。 係而家合併咗啦， 唔阻你噶啦。其實滴滴咧唔淨止做的士嘅。吓、佢就做巴士嘅， 系啊， 吓咁喺大陸咧，咁佢就甚至滴滴巴士系点样咧？专车嚟嘅，等于一个巴士，系点对点，你系譬如你 book 咗个巴士咧，你保证你有位坐，价钱可能贵少少 ，OK， 但系嗰个巴士咧干净企理，吓、唔会有咁多。 佢直情写住滴滴巴士噶，即系喷晒油噶，换晒装噶，成架巴士，系啊，我见过啊， 你见过喺边度？ 见过喺深圳都有啊 ，OK， 系啊。 佢咧点通常去一啲大家熟嘅地方，去东门有噶啦、去东门已经有噶啦，或者咧、或者你去华强北都有嘅， 系 啊，咁呢啲就补及到一 系啊，我记得华强北有嘅， 佢补及到一啲咧你譬如你系坐其他公共巴士，兜九百几里路啦、而且站停啦、但系滴滴巴士唔同、滴滴巴士就我去。中兴路嗰个站原来冇客嘅，我飞走佢咯。喂，唔使等、啊，我系知道冇客噶。好啦，原来我知道乐园路有客嘅，我咪乐园路停一停，等嗰个客过嚟咯。 系， 你保证有位坐。呢、一个位呢一班唔得，咪下一班咯。 嗯， 咁你嘅车系好快噶、啊。 嗯， 咁而且你谂下，点解呢一啲车呢滴滴专车啊、滴滴快车啊、滴滴巴士啊会盛行一度咧？你谂下喺。淨係以深圳為例啦，我熟少少啦，你唔好講上海啦，我真係真係 得你講深圳咯、 就講深圳啦、喂，出租車夠少未啊？ 係， 你就係喺廣州深圳啦，夠少啦、如果唔係的士咁少，唔需要黑車啦， 有黑車啦， 係咯，就因為其實個政府基本上就覺得呢啲咁出租車同埋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唔方便。而且如果投資太大，佢哋唔搞，變成咗而家譬如搞啲滴嘅專車、滴巴士，喂，你某程度幫助到我嘅政府，我呢個地區 发展㗎喎、哦。咁、某程度隻眼开隻眼闭囉。喂你认为而家个滴滴快车变成滴滴出行淨係出租车咩？喂讲真冇人举报冇人出声㗎。 係啊。 大陆一样㗎嘛。咁滴所谓嘅滴滴出行咪到时又系滴滴快车又系滴滴专车只系可能嚟嘅车种唔同咗咋嘛。或者系同佢傾个价钱咋嘛。甚至乎你喺微信去 book 架车就一定系的士啫。我喺滴滴嘅 apps 嗰度叫车就唔系㗎啦係乜拆都有可能。 係啦即係呢个就返返去中国人嗰个智慧囉。即係你甚至呢 有政策㗎嘛。 即係你讲得啱啦我咁有两个原因呢导致到即係今年呢特别係今年呢呢、个滴滴呢种咁嘅服务呢 係 几大行其道啦。第一个原因你讲咗啦即係其实就係嗰个中国嗰个 K 型嘅交通系统㗎嘛。你头先讲嘅深圳其实都反映到全个中国其实都系咁嘅。 即係廣州仲 唔係聽埋喺冇 apps 嘅年代咧，其實我頭先講嘅嗰種我哋香港人叫做白牌車啦， 啦 即係自總之都係自負經營嘅，好多人自己會開架車，咁買架車翻嚟，跟住然之後咪做生意咯。咁你喺各鎮啊、各省啊、各市啊，其實都會有呢一種咁嘅生意，其實傳統已經有呢種生意喺度。咁然之後咧，點解有咧？其實就係回應翻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是、嗰、那個即係。那個 K 型嘅交通系統啊嘛，咁你每個地方其實都係噶，喂嗰、那個公共交通系統係幫唔撚到你手噶嘛，譬如有啲地方甚至冇地嗱，東莞冇地鐵啦，或者就係啲巴士，屌你老味大佬，你有幾 好？ 你 巴士幾 難揾得到個巴士站啊？等等，咁你都出租車又係啦，出租車嘅問題啦，譬如話喂大佬出租車安唔安全嘅咧，或者就截的士係咪咁容易咧？等等呢啲咁嘅嘢，所以導致到其實有 問題啊嘛。有你認為如果你認為滴呢度人嘅呢啲嗌私下嗌车嘅黑车啦，我叫做黑车唔安全。你又点可以保证得到出租车安全呢？ 唔系 假都有可能啦，系咪先？嗱，一样嘅啫，所以 仲有一个原因，佢今年系即系 popular 嘅 ，OK。但系仲有一个原因就系乜嘢？佢响应到阿李克强讲 一路一带互联网互通啊嘛， 互联网 plus 啊，同一路一带冇关系，系互联网 plus 啊嘛。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今年成日即系讲得好多嘅所谓嗰啲叫 O2O 嘅 service 啊。咩叫 O2O 咧？嗱喺2013年，其实你讲嗱，即系互联网年代就系、是、你。你可以讲2013年之前可能一啲传统嘅互联网年代啦。咩叫传统互联网年代呢？就係话你见到攞返中国例子，就係譬如话喂你喺2013年你会见到呢有好多平台出嚟㗎。譬如啲平台包括有阿里巴巴，有百度啊，有呢、這个 搜狐啊，乜 搜狐啊，佢做好多其实都系譬如话呢都系呢同呢、這個譬如舉例，譬如話係啲論壇啊，做 forum 啊，做譬如話視頻啦、啊，或者仲有呢啲圖像啊，或者就係啲 chat room 啊等等咧、做一啲呢啲咁嘅嘢嚟揾食嘅嗰個互聯呢、這個就係一個我哋所謂叫一個互聯網年代。佢、有個問題咩咧？就話佢好多嘢其實係擺唔翻落去你嗰個日常嘅生活嗰度嘅。咁、但係咧，2014年開始咧，其實咧就有呢啲所謂叫做 O2O 出嚟 ，O2O 就係即 online to offline 啊、即係一啲叫做咧產業互聯網嘅年代。產業互聯網年代就係咩咧？特別咧，即係其實等同就係阿習講緊嘅互聯網 plus， 就係話咧，譬如喺呢年齡咧，佢見到啦，乜撚嘢都將佢擺將互聯網化噶嘛，譬如話。醫院啦、你見到啲而家醫院嗰啲網站呢其實好似 KTV 咁㗎嘛，嗰啲醫生呢嗰啲相擺晒出嚟 啦， 你仲有你可以揀女醫生、哇三圍係幾多，佢曾經醫過前列腺，跟住呢 哇 強項係醫生花柳，仲有打埋飛機嘅附加有服務咁樣，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咁，即係佢將佢擺喺好多生活化度嘛，咁所以嗱醫院係咁啦，仲有喂仲有最出名係咪最第一個樣行最近2014年開始行好多團購㗎嘛，團購亦都係 O2O 嘅一個代表作啦、跟住 係而家最近係咩呀， 係 銀行呀、 係囉，我未講曬啦，銀行啦，仲有呢喂嗌外賣啦，佢要擺到去一啲你好細嘅生活裏面， 細嘅生活裏面 係啦，嗌外賣都有啦， 你要諗下而家係恐怖到點樣，我哋用透過微信 係 互相俾錢，即係譬如阿傑斯想買咩乜嘢，啊你幫我買樣嘢啦，我俾咗500蚊你先啦。咁你可以用， 你可以已經足不出户就可以俾到錢 啦。你可以即刻俾咗錢我啦。以前唔係唔得，我都可以跨行俾你嘅。阿傑斯係建行，我係工行，但係唔好意思， 好難搞㗎以前。 唔難，而家都唔難搞。 以前啊， 但係你要俾手續費，係5蚊。 而家冇埋啦嘛。 但系唔好意思，我哋用微信、 支付宝、 支付宝或者微信红包， 系 基本上冇呢个问题，我连呢个手续费都唔使俾， 系啊， 唔使俾。 咁所以咧，嗱，衍生咗呢种叫 O to O 啦。 但系大镬嘅，其实大镬嘅，因为咧就因为个个都唔捻出俾咧，啊，啲银行嘅生意梗系少捻咗啦，系咪先？吓，咁听讲咧，可能咧，我希望唔好啊，国家咧就有个政策， 唔系 就话咧以后咧就收20%。 你過往呢兩三年咧，嗰、那個銀行嘅零售業務都係被打擊嘅，即係俾呢個支付寶啊， 任何嘢打壓， 仲 有騰訊嗰個叫咩啊？我都唔記得咗啊！即係我唔記得咗騰訊咯，即係兩個銀行嗰、那個轉帳，即係類似銀行嘅服務咧。其實佢兩個 財富通 啊，類似啦嚇，咁、佢都係其實都係即係會影響到銀行業。 其實財富通你記住以後係要去咗微信啦。去咗微信啦。 O K， 咁但系即系我想讲嘅就系两个原因吓、就系嗰个现实嘅环境啦，同即系交通嘅问题啦，同埋咧其实互联网 Plus 咁咧呢、這个滴滴咧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衍生出嚟嘅。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咩咧？ 其实真系好捻方便噶，杰斯， 佢将佢 你唔捻用啊？ 你唔使说服我啊！对我嚟讲一啲用处都冇嘅，但系我唔紧要啊， 梗系啦，你唔绑 计啊，屌你咩对我冇用，唔代表对人家冇用噶嘛，有乜问题啊？ 我都 你唔使开，你唔使用一折嚟税我用呢样嘢， 我 黐捻线噶，我一怕你， 我讲系咩咧？喺点用啊？我平时就好捻真咧，将啲银行咧嘅户口咧。绑定喺呢啲咁冚家产嘢嗰度噶，但系哇，而家系好捻窒方 便。咁咪你嘅问题咯，唔系你嘅需要，唔系我嘅需要嘛。我就总之拨个轮，发个，我喺个 WeChat 度发个短信，然之后咧15分钟至半个钟头，我就一定有车噶啦，就咁简单啫嘛。唔系 杰斯，你想睇套戏，而家你 walk in 系咪戏院？80蚊， 系。 屌你老味， 咁我又唔会 一打开 戏啊嘛， 一打开嘅微信，屌你帮我40蚊搞掂啊，大佬一张飞，系咪先？喂，其实某程度真系一来平咗，二来系好方便，即系我譬如某程度我，譬如我系，哇，而家咁样塞塞车，我搭的士可能120蚊塞捻到，咁我梗系嗌滴滴专车啦，系咪先？滴滴专车净系计个公里啫嘛，8公咪俾我咪俾8。 唔系，所以我哋要翻翻嚟讲，其实喺即系喺内地咧，每一个城市咧，如果即系你其实咧，过往一年咧都有多争论，究竟咧呢、這个专呢、這个滴滴专车究竟合法一唔合法？ 啲出行类嘅， 唔系即系广州有广州讨论啦，或者其实嗱某程度上咧，我话俾你听。佢唔，如果唔係一個互聯網 plus 呢個大政策之下咧，好多地方都會懟爆、懟冧佢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 其實我哋大陸嘅交通工具咧，其實非常之頻繁。 但係其實而家嗰個方向咧，滴滴專車咧，都係喺一個即係死亡中嘅。最多都係翻去就係滴滴嘅出租車嘅咋。即係嗱，好多呢個咧，其實咧有嗱冇互聯網之前，我話俾你嗱，一部車即係嗱好有趣，一部車喺大陸咧係可以搞到好複雜嘅，嗱，譬如話我哋有所謂叫出租車啦，有專車啦，嗱、啊，有所謂叫黑車啦 ，OK， 咁然之後出租車有假嘅出租車啦，嗱，仲有啊，你咁撚叻順，嗱，滴滴我問你考下你啦， 好啊， 滴滴順風車又係乜嘢啊？嗱，唔知咧、 我知道咩嘢， 解釋嚟啦 ，OK， 途中有人做用嘅 Apps。话要加入嘅，譬如我行过，顺便接埋你， 系啦，类似啦，点 黎曼的， 类似黎曼的，但系咧、你嗱，但我 要行紧嘅， 咁呢种咧，其实咧就系等于传统咧就唔系叫顺风车噶啦，而家顺风车滴滴顺风车都冇埋噶啦，传统咧就我哋叫咧就叫拼车嘅，嗱咩叫拼车咧？嗱、這個呢就係、是、你要睇返喺中嗱喺、香港你冇呢啲概念㗎，因為譬如話你香港最接近嘅就係叫黎曼的嘅啫，但係呢你要明白啦，喺中國因為地大物博，你可能坐架車呢係跨省跨市㗎嘛，咁、所以呢嗱有好多時呢就會有啲叫做呢即係 有幾種情況㗎喎，即係譬如話呢，有條而咁呢，其實滴滴曾經佢出個順風車呢，佢就用呢個概念㗎，佢就係乜嘢呢，就係、是、譬如我係滴滴嘅提供者、我揸架車，但我平時其實唔係專車嚟㗎喎，我然之後呢，我可以透過佢 app 就話俾我聽，話俾大家聽，即係話俾大家聽就係、是、我而家架車呢就喺長安啦，咁呢就幾點呢我就會去深圳嘅，咁如果你哋 途經虎門嘅， 但咁啊，系啦，咁啊，途經虎門等等，咁啊， 虎門就接我啦。 邊個啱，咁咧就可以就若啱撞啱喺長安嘅，咁啊幾點鐘喺邊度等，咁然之後咧我就遮埋大家，每位就幾10蚊咁樣啦。類似係咁啦，嗱呢種 咧，即係和諧號咁樣啫。 係啦，嗱呢種咧，佢 我東莞去廣州，同深圳去廣州係價錢唔同啊嘛。 嗱喺、 okay? 國內咧就有好嗱拼車其實係一種文化嚟嘅、因為咧譬如話仲有咧有啲長途車啊，喺北方其實以前就好多嘅、即係譬如我喺哈爾濱。跟住然之後咧就整架好撚長途啊，哈爾濱去長春，咁然之後咧就咁咧就有啲以前喺互聯網有嘅，有啲 forum 咧其實係即係就佢係專夾㗎，即係話喂我幾多號就由哈爾濱去長春，咁有冇人有車坐，或者就有幾多條友，咁可以夾得到，同埋佢好多種唔同拼車㗎。有啲叫上下，有啲叫做咧上下班拼車，你又知唔知、上下班拼車上海有好多喎、就係點咧？有條傻佬係啦，朝頭早翻工，佢係翻紅橋區嘅。咁、然之後咧，佢住喺徐家匯。咁、然之後咧就喂，每朝早咧就喺徐家匯佢開車。咁、咧就夾定有可能有哦，有咗四個人又係翻紅橋嘅。 紅橋 區嘅，咁咪又夾咯。咁呢啲叫拼車，其實就等同佢講嗰啲叫做順風車，叫做順風車。所以好撚一部車可以有好多新品嘅，包括有呢個公車啦，係咪先？ 嗱、真係好簡單。你知唔知如果譬如好滴滴專車呢一類型嘅發現呢， 係 有咩好處呢？譬如我自己有架車，夜晚晚百無聊賴啊，兜個圈賺返幾嚿水都好喎、又得喎、 係呀， 仲有喎、我係揸車嘅，我老細有架車， 其實 Uber 一樣 啦， 要你諗乜你阿嘅傑傑斯，你嗌阿乜隻仔，你顶笼都系坐丰田啫， 唔系啊！ 人哋而家可能坐个 Benz 连， 你又错。传统上呢，你讲嗰啲服务全部都系有嘅， 有嘅。 不过即系总之就系加咗落个 Apps 度啫嘛。以前一到夜晚喺广州有，喺上海有，喺深圳都好多，你都 贵 好多揸老细车嚟兜你噶啦。不过即系以前咧，佢就要撞手神，而家咧佢就有个 Apps， 咁啊呢个当然系可以帮到大家咯。 但 系 价钱平好多啊！因为其实 我咪 有个公价喺度 啦，又系啊，价唔系好多人 睇到乜嘢仔用 啊嘛，因为佢有补贴啊嘛，吓咁呢个 唔关补贴事噶，就算唔补贴咧，即系而家呢轮专车都冇补贴啦，佢都系计公里行事嘅啫，即系我觉得 OK 嘅，我咪接呢单嘢咯，喂，我嗰蚀本我咪唔接咯，我唔接嘅话，我咪加啲钱，同 Uber 一样嘅啫，其实成个专车嗰种玩法，即系话而家你用我用 Apps 去坐车。系比我冇用手機去用截車係依容易好多。當然啦，我自己都有時即係安全問題啦，咁我都會係用一啲相熟嘅司機嘅。但係如果譬如有一啲例外嘅時間，我突然間夜晚黑我一去到深圳，喂，哇！我見到嗰條的士長龍冚家一長到咁嘅，喂，我用呢個方法，我用專車呢個方法其實。真係快靚正㗎喎、其實某程度我唔需 咁有冇嘢要提點呀、大家用呢啲服務嘅時候即係要注意啲乜嘢 首先你你一定要同一定要將你個銀行卡綁定咗喺微信啦，呢樣係我最撚唔鍾意嘅嘢啦，或者綁定喺支付寶呀、去扣錢，呢啲係最唔好囉，咁其實冇乜嘢㗎，因為其實某程度 安全問題呢有冇需要擔心 呢，差唔多，其實某程度你都要做一啲認證，你先至可以去到專車啊呢啲咁地方。其實某程度你邊個其實都知噶、即係去到嗰時候，我啲電話傾過偈。咁某程度呢樣，如果呢樣係唔安全，個 Uber 都唔安全。 OK， 你分清楚呢样嘢咯。 嗱，睇你点睇啦，即系我会俾个忠告大家啦，即系如果 因为你谂下就 唔系 ，OK， 唔好觉得系啊，因为有一啲百分之百安全吓、啊，因为喺中国咧，虽然滴滴会话俾你听每架车吓、啊、都会佢哋嗰啲机佢哋嗰啲司机嘅资料啊，佢哋会知道晒，但系嗰度系中国 ，OK， 你唔可以你香港咧， 你唔可以系 Uber， 就一定系稳阵啲。啊！中國咧就賣佬身份證都有假嘅，啊咁、啊 okay, 所以即係話喂， 你又冇係 啊？車你嗰個係習近平咁，係咪習近平咧、啊那個司機嘅？唔知噶嘛， 即係呢樣冇得保證啦、啊。但係 咁，但係要小心，大家都要提高警覺咯。 咁就算你揾阿乜嘢仔啊，就算你喺出邊接架黑的啊、黑車啊，都要留意、啊。 唔係黑車當然有黑車風險啦、啊。黑車譬如話我哋以前做嘅時候，喂，我哋以前用 講過啦， 最緊要啦，你去到關口嗰啲嚇，如果一查车你就一定要同个司机有默契啊咁嗰啲嘢，咁乜呢啲系我哋啲识途老马就可以应付到，普通人应付唔到噶嘛、哎。你会舐嘢噶？ 可唔可以教下人咧？吓、啊，教下人咧个方法？ 哦，冇噶，其实第一要淡定啦。 Okay. 第二咧就系你要即系我哋好容易嘅，因为点解咧？我哋有卡片噏得出间厂，跟住我哋好多时咧就话呢届。工厂嘅车， 嗯 ，OK， 其实话工厂嘅车就冇就冇得拗，咁同埋就系咩咧？佢知道你姓乜嘢、嗯，你又大约知道佢叫咩名，咁、然之后咧 OK 噶啦，啊，咁啊对得到。 未够高， 仲有啲啊， 我方法啦， 嗯， 我洗閪你啊，交通嚟嘅啫嘛，我一落车我就行开啦，你都唔窒理佢啊。佢拉你唔到嘅， 唔系咁样 噶。 我话俾你听，我识好多人咧，系个乘客都俾人扣埋噶。 系啊， 我识好多都俾人扣咗。 佢咪戆鸠咯？ 吓、啊， 就话走咯，交通警嚟嘅咋，除非佢屈你啊，有 得咁你嗰啲监操嚟， 你呢个閪谂 咁你监操走，佢都系监操拉你嘅啫，一样。 唔好无啦啦。 咁、但系我头先嗰个方法系比较简单。 咁你相熟噶嘛？ 唔使噶。你有阵时好多时搭嗰架黑车咧。嗰、那個司機唔識你㗎，咁、但係咧， 即係咪貴姓啊嘛？ 咁啊，大家差係啦，大家要交流咗先咯，同埋但係佢要識㗎啦，即係一講咪工廠車咯，邊間工廠啊？噏埋俾個司機噏埋俾佢聽先咯，咁、所以 O K 噶冇問題。 唔係個司機同我講過，即刻走啊，使閪理佢咩？因為佢唔可以 唔係咁容易走㗎，有時如果踩上嚟就咁啊。 跟住仲講未夠，講 apps， 仲有 好多 apps 未講喎。 仲有咩 apps 啊？仲有邊個？ 下次講紅包啊！ 好啊。 啊，讲诶， 有、 红包啊，仲有乐视咧， 吓乐视， 喂大佬，咪仲有好多嗰啲咩 AA 制嗰啲 S 咧，喂，好讲 app 好 啊，好啊，揾集啊牛喺度，又再讲 apps 咯，系啊，咁、最后就再提大家啦，时间差唔多啦，最后再提大家就系、记得捧下场买飞，咁啊，仲有你又开埋股你嗰个咩啊，咩全国马捻， 全国 马捻色系点啊，俾你 end up 啦， 你哋唔捻系唔捻买啊？系丢你落咩？件事惊条毛，天下又赞助 ，game 稳又赞助，呢度已经吸晒所有钱啦！你哋唔嚟冇捻所谓噶，冇所谓噶。你如果嚟咧几廿个，即刻件事唔捻做个 show 打边炉啦，你咪捻嚟咯。但系呢啲唔捻好玩嘅嘢，你都唔捻嚟，你咪戆鸠咯。你明唔明白啦？所以呢啲 show。唔系好可能有今生冇来世啊！你唔嚟，我哋唔使哀鸠你啊！但你唔嚟，我绝对保证系你嘅，系你班戆鸠仔嘅损失咯。讲完 真系好靓镜， 好靓字咯。 但你好似争咗句喎，唔嚟正， 唔嚟正佢系啊，系啊呢句啊， 真系顶你唔顺。好啦，咁啊，送埋最后一只歌俾大家。呢、這、只、個、歌咧都系同的士有关嘅。咁啊，的士咧就呢只、這個、歌可能都拗拗地嘅，即系啲歌词咁啊。因为今时今日咧，香港啲的士又好乞人憎嘅。咁但系咧喺七八十年代咧，就的士佬嘅生涯咧，其实就好凄惨，好凄惨嘅。咁啊，揾翻一只咧，即系揾翻一只咧大 L 嘅歌啦，的士生涯咁啊，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啦，拜拜。 毛毛雨，天蒙蒙光，行人寂静，分分钟都惊慌。那架的士认真小心喺街通处咁望，又寂寞又攰又怕，最怕碰到那暗杀党，遇着暴力实在会命丧，尽量别清光，更比佢弱。